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谭志强。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韩油快递在母亲节和父亲节期间推出三款一家家韩油煎烧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后三角质肉同埋福心肉，几个不同质感味道的部分，每套都是298元起。而家凡购买任何套餐一份，仲送你雪龙汤一包，买满500元仲可以免费送货添。即刻上人民超市同韩油快递网页订购啦！优惠期至6月20日。 咁好啦，咁样就嗱，下个礼拜一就六四噶啦，咁希望见喺维园见到大家啦，系咪？咁啊，土伯就唔会喺维园嘅，咁佢就会喺呢一个咧，就 维园外围 啊，维园外围系咪而家家私门口啊？ 差唔多啦， 都系帮呢个华文啊， 系啊， 华文主宣筹款咁样，冇错。街头咧就会见到长毛嘅吓，毛哥嘅，咁就礼拜一啦，系咪？礼拜一就嗰晚咧就系啦，希望见到大家。咁啊嗱，今年咧就啲唔同嘅，就唔同嘅地方咧，就其实首先就在于咧，呢个好奇怪啊！咁就工党咧，就有位即系有位区议员咧叫谭俊贤，就话其实嗰啲即系地区办事处 A.O. 咧，就即系早排咧，唔知两个礼拜之前打电话俾佢，问佢你会唔会去六四啊？你即系点解六四咁少人啊吓？咁啊去收风喎，即系而奇怪咧就 A.O. 系民政事务专员， 系啊系民政事务专员嗰啲咯， 副民政事务专员都系 A.O. 即系都系 A.O. 嚟嘅。 咁佢就即系问 嗰啲民政事务专 员。咁啊，我梗会去啦，而且一定会呢个结束党专政添咁样样。咁事实就唔止佢，其实好多人咧都去即系都收到啲咁嘅电话，去咁嘅收风。咁其实咧嗱。真係有個白色恐怖喺度，即係你話堅持你話平呢個紀念六四都唔好話平反啦，係咪？可能有啲人唔認同啦。喂，講真，即係嗱，你而家嗰條線係收得越嚟越緊嘅，同埋就係話嗱， 有一個無形嘅壓力。 係啦，嗱，湯家華咧， 其實咧話說回來，喺港英嘅年代，我哋做區議員嘅時候咧，民政事務專員好，副民政事務專員好，或者助理都好。好可能咧喺啲咁重大嘅政策問題上面咧，佢都會收集意見。 嗯， 尤其是掌握你個民意代表對一啲基本問題嘅睇法。 佢有啲問題好奇怪，佢問你點解咁少人？ 我咧喺呢一個嘅1991年做區議員啦，到1997年咧呢6、7年嘅階段咧，其實港英嘅 A.O. 民政事務局咧，即係民政事務處咧嘅同事咧。是不斷係就一啲唔同嘅政策範疇，你以前繼續收嘅，反而咧調翻轉頭97之後咧就好少咯。 嗯， 你唔講啦，我都唔記得咗有呢、這個咁嘅即係功能啦，已經久唔久啊約我哋餐飯，即係摸下底，係嘛？你排嗰20幾30個議員都一個禮拜都食一餐飯，一年都一兩次啦，最少係咪？但係近年係少咗嘅。嗱，但係今次咧，如果你講一聽你咁講咧，就係好明顯咧。就是製造一種無形的壓力，無形的壓力是在於什麼？打來問你，你會不會去啊？你會叫什麼口號啊？你估有多少人啊？這樣這個是有少少不同的，跟以往港英那時候那個收風的工作，因為現在這個政權像你所說的那個大媽那件事都炒到這麼熱 了， 喂，很明顯問到你去唔去，同埋你估有幾多少人，會唔會嗌咩口號嘅時候，我唔知道有冇咁細節啦。啊，有啲可能係吹出嚟都好啦。喂，咁都某程度上係製造一種嘅對啲民意代表嘅壓力嚟嘅。Supposedly 嗰啲人問完你，基本上應該要寫一份報告嘅。咁問你咪你要拖啊？ 咁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佢問你，即係你話俾個壓力啦。咁究竟佢係政府係驚少人得滯啊，定驚多人得滯？ 唔係理論上，民政事務局係要掌握民情嘅。喺港英年代嘅架構裏面， 即係有咩風吹草動嘅話咧，呢個係其中嗰一個吸納民意或者係蒐集民意嘅一個好重要嘅基點嚟。後期佢先廢咗佢啫嘛，所以將區員廢曬啊嘛，係咪冇曬冇曬功能咯？基本上已經係 唔係區員， 地區事務處啦，係咪？係全部廢曬啦。你諗下，佢由市政局廢啫，但係個問題就係港英點解要成立呢個地方行政嘅架構？其實係愛嚟對抗呢一個嘅共產黨噶嘛。喺回收主權嘅時候，一九唔知八一定八二年委任區議員。開始做㗎嘛， 因為老共喺街坊組織做得好成熟， 佢要透過一個地方行政嘅工作嚟抗衡老共嘛。其實區議員間事嘅組織同埋架構功能係在於呢樣嘢㗎， 嗯， 所以好容易理解嘅啫。佢今日問你係正常嘅，問下醫療政策，問下交通嘅政策，問下呢個全民退保，問下呢一個嘅間事咩存款保險，問下呢個強積金嘅政策，所以。大部分嘅大政策都喺區議會嗰個層次裏面咧係會討論嘅。但係如果嗱今時今日喺呢一個 context， 佢咁問你咧，就有少奇怪喎。 奇怪㗎，而且今年咧， 同埋佢唔係屆屆問㗎嘛。 咁點解今日 我做咗廿年 嚇， 選咗五屆，第六屆瓜咗嚇，五屆都冇問過我，佢都費事問，佢明知你去係咪問嚟做咩啫？如果你真係要掌握民情嘅，你咪透過港大嘅文言或者自己 commission 佢幫手做一個，咪解決囉呢個問題。 呢個當然唔係就係佢哋自己自發去問啦，呢個當然係上面壓落嚟係叫佢哋問㗎啦，而上面即係所指者咁一定係林鄭啦，係咪？即係或者係呢個民政事務局啦，係咪？ 而家咪劉江華仲係 好似 係劉江華，而家係劉江華， 垃圾桶仲係劉江華。 系 咯，咁啊，刘江华咧，其实是一个好务实嘅人嚟嘅，佢唔会无 Q 端端咧，即系做呢啲咧。 唔系佢交呢个情报俾阿爷 啦，屎忽痕嘅嘢，一定系上面压落嚟啦，即系中联办要求佢做嘅，其实咁、好啦，嗱，咁而今年 而佢嘅对象系主要系针对泛民主派而言， 系啦，而 建制派基本上佢都掌握得七七八八嘅，中间派都掌握得六六七七。 咁当然啦，咁嗱，而汤家骅咧。系早排咧，咁佢 唔系咁呢次好明显系一个测试效忠喎、 啊。 吓，边个喺呢个廿九年前嘅问题上边依然系即系坚定不移？边个系可以有松动嘅人？ 嗱、啊，当 喂佢问呢个问题，应该测试到噶咯噃。 当然啦，呢、這个其实呢个系又系压力测试啦，呢、這个叫做系。咁而咧就汤家骅咧一早就问呢个问题，就话啦，嗱、我觉得嗱呢一个参选区议员咧个资格。應該是要跟一個立法會議員看齊，尤其是那個確認書問題上面這麼撲街的。如果你再配合這些這樣的 AO 走去問你這些風的話，喂，咁講真，佢而家係想填緊個表，然之後就交俾呢個 DQ 主任做嘢，係嘛？咁所以呢，即係講真啦，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你話 唔係佢同以前正常嘅收風係有少少唔同。收封的意思是在于呢，我起码我掌握个民情。嗱、如果你话要收的话，我是民政事务局局长啊。我想问你作为区员，你怎样去睇即係港独的问题、自决的问题、本土运动的问题。其实收呢个封是有意思的。 点 解会走成咁喎、咁但当然啦，我哋其实作为即係当权嘅就应该是自反而缩㗎，梗係问咗自己我有咩咁大镬先搞到。啲人即係咁離心先，係咪？我回歸成廿年嘅，係咪？點解啲人越嚟越走越遠先？啊，以前都夠膽同埋願意係稱自己係中國人嘅，咁冇一個人肯，最多都話自己係香港人。喂，如果你作為政權嘅角度去收呢封，本來係正常不過，但喺而家咁嘅 context 裏面去收呢封咧，似乎係測試緊所有反對派人嘅政治忠誠，再加埋日後可以做埋 DQ 嘅其中一個真憑實據。因為我問過你，你係咪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你當日答我係，所以我就可以 DQ 你。哇，咁啊好大鑊喎！我真係好大鑊一件事喎，係成個政權都轉變咗咯，即係選得完冇得選喎，咁搞法。即係有選舉定冇喎，本來都已經聊勝於無喎，大佬，大家仲做長氣陪啊，玩係一國兩制嘅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啫，而家乜都唔似咯，已經係。 好啦，咁啊，即係其實有啲人咧，我諗都要即係要問一下嘅，即係譬如阿馮檢基啦，因為馮檢基咧，最近好似話即係你先知啊， 就傳呢原來佢即係有意退黨喎、哦、退出民協喎、哦。咁如果退民協嘅話，自然就會有啲人問啦，係咪喂你係咪想有界票啊，又想出嚟選啊。嗱因為上次嘅即係補選呢佢就講到明嘅，就話嗰日最後一次嘅。 係。 咁而家佢今次呢佢話退黨。咁嗱如果你好地地如果你唔係想再參選嘅話，你冇理由退黨㗎。是不 是 咁、啊、一定是你會有啲爭位啊有啲利益衝突啊上面你先至要退黨㗎咋嘛。 嗯。 咁如果你退黨嘅話即係喂似乎你真係有參選嗰、那個即係 body language 喺度喎同埋就係話呢個退黨之後呢咁啊呢一、這個即係阿李先知呀就話多個消息指出啊咁呢個馮檢基嘅計劃出書喎、啊、就大爆民主派內幕同埋多年嚟呢對泛民嘅不滿喎、啊。特別是針對泛民的大佬文化喎， 嗱，咁奇怪， 嗱呢、這個好奇怪。 嗱，我睇到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有少少咧，我諗起即 係你唔好講住，我想睇下咧，你講個答案同我講個答案係咪一樣啫？不過你講先， 應該一樣噶啦。就我 一聽到阿黃永基佢講呢啲嘢咧，我諗起一個人啊。就是湯家華 ，OK， 系啦， 即系湯家華。咁我同你有少少唔同， 系， 我就话吓、啊、馮檢基，喂，老实讲，你都系大佬嚟嘅，大哥， 系啊， 你爆自己啊，喂，我僆仔都识馮檢基啦， 几好笑嘅呢个系， 我睇住馮檢基弹起嘅，僆仔嗰阵时候， 咁好啦， 喂，佢第一届嘅民选嘅市政局议员，即系咁大选区范围嘅，佢系当选的，大哥。佢唔係傳統嗰種咩葉石欣啊嗰啲喎，佢係一鳴驚人㗎喎、哦、用咩公屋評議會啊定係社區組織協會嘅身份㗎嘛，講社區參政㗎嘛，想社工參政嗰陣時候㗎嘛，係咪喂你唔係大佬咩，喂我唔知道你有咩好批評喎、啊、大哥。 嗯。 你有批評司徒華批評李柱銘啊批評何俊仁啊李永達啊。喂，咁啊好睇喎！佢本書寫咩啊，大佬？屌，跟住印曬其他啲人寫書喎。如果係咁就， 咁唔知啦。嗱，咁似乎咧就其實就佢就話啦，咁呢個李先知嗰邊就話啦，咁啊仲話阿范阿馮檢基咧有意另起爐灶成立新組織，又要招兵買馬喎。 幾廿歲人仲搞呢啲嘢真係， 真係我諗應該唔會噶啦。即係你講真，你俾個。即系成日新組織咁啊？點啫？得其他 咁其實呢個所謂退黨，即係退黨嘅傳聞咧，就係其實呢個係啊呢個李先知股嘅。你又另起爐灶，又係即係出書。 但係你應該咁諗 啊， 無風不會起爐。 係係 嗱，我今日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係今次係信李先知嘅。 啊， 以我對馮檢基， 你識李先知啊？ 我唔係識得李先知，我對認識馮檢基廿幾三十年嚟嘅理解 啊。 自从上一次佢上嚟我呢度做访问之后，我就好铁定呢一个人，就系即系老而不死嘅人。 嗯， 其实咧，我因为我年纪大咗，所以我从一个欣赏嘅角度咧系望住阿基嘅。喂，佢起码大我十几年啦，大哥，佢仲咁有斗志嘅，大哥，仲老而不死嘅，仲认为自己得嘅，掂、啊，呢、這个真系 baby boomers 嗰代嘅人、啊。舍我其谁嘅性格，呢、這个世界冇我唔得，掂。我觉得呢个谂法系得嘅，我嗰代人唔得，冇咪冇咯，系咪？算啦，系呢、這个世界都唔系咁玩法嘅，个游戏规则唔系咁嘅，呢、這个世界唔系你。喂，但系佢得，我觉得。同埋我收到个消息啊，点解我信呢？就系、是、因为佢对于民协有份逼退佢上一次系有。好大嘅怨言同埋怒氣㗎嘛！ 嗰次係嗰啲新一代逼退佢啫，咁邊係大佬啫？ 唔係啊， 大佬係可點退？ 唔係啊！你記唔記得我講過寫文年嘅晚宴、 嗯？ 老虎仔有嚟我哋嘅晚宴，老虎仔同佢咁多年嘅交情，真係師徒。加馮檢基係師啦，老虎仔係徒啦。嚇、 啊！ 我仲跟老虎仔學嘢，靚仔嘅時候，所以。老虎仔一次訪問啊嘛，陶君衡都要叫我做師傅嘛。佢第一次九一年選舉嘅時候，我幫佢搞噶嘛，咁樣我話係，我唔敢唔認呢仗。喂，但係佢做咗我師公啊，大哥，連佢嘅師傅，我嘅師傅廖成利，哎呀師傅都唔贊成佢選， 咁就成個黨都唔 都唔贊成佢選啦、 啊。咁多年嚟，老虎仔係撐足咁多年、啊，所以我都 shock 啊！我見到係咩？咩原來你咁睇，我以為你繼續撐緊你師傅添。即係我大概意思係咁啦 ，except wording 我唔記得啦，成年幾以前。系咪我亦都唔好意思喺阿老虎仔面前咁 call 啦，好似喺度学是非喺度咩咁。不过而家做开节目就讲啦，所以我信你先知个讲法噶。同埋佢心心不忿、啊，对上一次个补选，个费事玩你个游戏规则。 嗱，但系咁讲啊，你话上次即系喺个补选嗰次嘅问题上面，即系最得罪佢嘅，其实系阿姚松炎同埋阿朱凯迪啫。 所以 嗰啲边系泛民大佬啫？ 另外一个点，我想讲有啲古怪。阿基係有啲古怪， 我都覺得有啲古怪，係。 咁而佢近排就同呢一個鬱敏過重神物喎，係嘛？又成日去即係佢嗰度做訪問。 呢個未必有直接關係，有 correlation 啦，係未必有 causal effect 喺度啦。但係奇怪係在於，喂，上一次喐得你最緊要嗰啲人，起碼牌面啊，唔係佢所講嘅泛民大佬。泛民大佬都暗笑你啫。系嘛？我哋都走晒，你仲喺度理咁样，系嘛？我哋都唔敢啦咁样，你仲理咁啊基？系嘛？你唔攰嘅咩？啊，真系值得欣赏。我觉得佢似系咁啫噃，系嘛？喂，但系奇怪在于，你反而冇喐嗰班人 啊！ 你明知九西会有补选。一定是劉小麗 first priority。 你見到上次佢民協啊，搞周年晚宴啊，同阿姚松炎攬頭攬頸噶，好 friend 噶。 奇怪，阿基今次嘅舉動喺我嘅 gut feeling 裏邊，一定有人煽動佢出嚟咁搞。利用佢剩餘嘅影響力同埋光輝。嗱，第一個好處，衝住呢個九龍西選舉。我都上次讲啦，速战速决，刘小丽唔好再上诉啦，快快脆选咗佢，争二三千票。你阿基一出嚟已经系有变数啦， 已经唔得连真。 阿基一定今次唔会再同你玩个补选噶啦，我自己报名，你文协唔俾我咩？退定党先。嗱，我就谂到呢个古仔啊，我今日听到呢件新闻嘅时候，好奇啊。跟住话出书，大爆泛民内幕，屌佢咩内幕俾你爆啫，系咪啊？后期你都俾人踢出咗泛民嘅主流嗰圈里边啦，系咪？支联会你又冇份，民主党你又唔系核心，即系喺九七前后，民主党雄霸香港政坛个阶段啊！屌，我都爆多内幕过冯检基啦，系嘛，大哥？我同佢咁紧密关系嗰阵时候，系咁嗌交，大哥。 你爆大班多啫， 系咪啊？喂，大哥，喂，有咩好俾你冯检基爆啊？你有咩你爆到咧？我都唔系好明白、啊。我谂极都唔明白、啊，听下高达顺丰以下个星期一有冇嘢？ 哦， 佢有同佢有瓜葛，系可以俾佢爆到嘅先，大佬，系嘛？或者问睇下呢个细说中南海，问下何俊仁究竟佢咩俾佢爆到，系嘛？咪所以我今次觉得奇嘅，阿基成个一举一动系唔似佢过往嘅做法。第一，民协系佢嘅仔嚟， 系。 佢一路系踩住所有嘅兄弟上位噶嘛，食住佢上噶嘛，系咪？甚至乎不惜牺牲嗰啲僆仔僆妹，个个退晒党都唔理，都要揽住呢个位嚟搞噶嘛。基本上佢系背水一战，利用最后嘅余晖去反击，而最大嘅受害嘅人一定系九龙西个补选里边。嗱，而家我睬你都生臭狐，难听啲讲就系、是、我要选。咁你刘小丽就好问噶咯，见问噶咯。嗱，上次都话输二千，一定追得翻啦。今次我哋即系所有人都即系加紧向前肉紧， 即系打翻， 大家跑多步， 打翻少少个正常嘅 campaign， 唔好似 系啦，正常少少得噶啦，唔好咁骑嚟得噶啦，系嘛？ 我对九龙西嘅选民系有信心嘅，虽然嗰次阿姚松炎输咗，咁但系咧就其实 你冇话，你起码对。刘小丽嘅补选都有少少心理压力 啦。哦，有噶，一定有啦。 系嘛？我啱啱公布完嗰几支路会放弃呢一个嘅上诉，谂住补选速战速决嘅时候，喂，你点啊基？烂船都有几根钉噶嘛？ 系啊， 嗰几根钉，我当你一根钉五千票，两三根钉。 万几票就唔掂啦， 弯咗噶咯噃。 因为其实你每次呢啲咁嘅补选咧，都系 老共都是打立體戰的，所以立體戰的意思呢，你是每個光譜呢都找一個代表出來去選的。 所以今次阿基出來，我估你說我陰謀論都好，事後你否定我都得，但我現在的 judgment 就是九成背後有嘢。 好，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